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实战演练，通过 WebRTC 实现一对一音视频实时通信系统。在前面的二篇文章中呢，我分步骤的向你介绍了如何在浏览器上实现一套简单的直播系统，比如如何采集音视频数据，如何在一个浏览器上进行音视频通话，如何传输非音视频数据等等。但这些点呢，其实都是一个个孤立的点，对吧？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本篇文章呢，我就将所有这些知识点串起来，做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当这套系统搭建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浏览器上实现从北京到上海这种远距离的实时通讯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详述一下这套系统的实现步骤。那这个步骤呢，包括了运营环境的搭建、Web 服务器的实现、新令系统的实现、Turn 服务的搭建、Peer Connection 的创建、音视频数据的采集、传输、渲染与播放。那通过这部分内容的讲解呢，再配合我们之前的文章，相信你一定可以很快的搭建出这样一套系统来。要实现这样一套系统，运行环境是特别关键的，其中有三个条件是必备条件。第一个是云主机，第二个是两兆以上带宽，第三个是 HTTPS 证书。为什么需要这三个条件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其实云主机就不必多说了，对吧？要实现远距离的音视频通讯，就得进行信令的交换和数据的中转，这些都需要我们有一台云主机。换句话说呢，有了云主机之后，通讯的双方才可以进行信令的交换，在 P2P 不通的情况下，通过服务器中转的方式才能保证端与端之间的连通性。另外呢，在实现这套系统的时候，对云主机的这个性能啊，其实要求并不高。这个两核的 CPU， 1G 或2G 的内存就够了。但对带宽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那至少呢是在两兆以上的带宽，而且是越多越好。需要两兆以上带宽的原因呢，实际在我们之前的文章中也向你介绍过。那我们这个举个例子，对于一路的这个视频，它是 720P 的，那一般它需要多大带宽呢？需要1.2兆带宽。如果是两个人通讯，都走服务器中转的话，就需要2.4兆带宽。所以为了保证双方通讯的这个顺畅，带宽是必须要能跟得上的，对吧？第三个必须的条件呢是 HTTP 证书。那为什么需要这个条件呢？那主要是出于安全的原因。浏览器要求我们使用 HTTPS 协议从服务器请求 JavaScript 脚本，只有通过这个 HTTPS 请求的脚本才能访问音视频设备。那其中的原因呢，是由于通过 HTTPS 访问的服务都是通过安全机构认证的，这样就保证了音视频设备被访问的安全性。而 HTTP 协议就做不到这一点，对吧？因为没有任何机构对他们做过认证。那为了保证用户不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或被录音，那因此呢，浏览器上通过 HTTP 请求下来的 JavaScript 脚本是不允许访问音视频设备的。我见过很多同学在抱怨说，在学习 WebRTC 的时候，使用 HTTP 请求的这个脚本访问不了音视频设备。那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这个隐私安全，也没有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最后呢，额外说明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关于云主机的使用心得。那云主机的操作系统呢，最好选择使用 U 版图操作系统，而且版本越新越好。这是因为 U 版图上边安装依赖库比较方便。另外呢，在国内申请这个域名的时候呢，还要进行备案，而且备案需要10天以上，非常繁琐。所以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可以购买国外的云主机，一般可以免费使用1年。并且呢，国外的这个域名的购买啊，不需要备案，这样又能减少不少时间。那第二个呢，是 Web 服务器的实现。对于这部分内容呢，我在第11篇文章中，通过 Node.js 实现一套最简单的信令系统这一文中呢，已经向你做过介绍了，但没有讲 HTTPS 的部分。实际上啊，在 Node.js 中，这个 HTTPS server 的实现和 HTTP server 的实现呢，是类似的。那可以看文中的这个示例代码，这段代码引入了 Express 库，它的功能非常强大，用它来实现 Web 服务器呢，非常方便。上面的代码同时呢，还引入了 HTTPS 服务，并让Web 服务运行在 HTTPS 服务之上，这样呢，这个我们的 HTTP S 上的 Web 服务就实现好了。有了 HTTPS 的 Web 服务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客户端代码，比如说 HTML、CSS、JS 脚本，放到 Web 服务的 Public 目录下。这样，在通过域名访问的时候，浏览器就将客户端代码下载下来，并渲染到浏览器上。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通过浏览器看到用户界面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令系统。那新令呢，是系统的灵魂。在我们要实现的这个直播系统中呢，由谁来发起呼叫，什么时候发 STP 等等各种操作呢，都是由新令来控制的。我们这个直播系统的这个新令相对还是比较简单，客户端和服务端的新令呢，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首先，我们来看客户端的这个新令，它包括了 Join 表示用户加入房间，Leave 表示用户离开房间，Message 指的是端到端，也就是说服务端只是做中转，不做任何解析，那由客户端去做这个解析，那包括了 Offer、Answer 和 Candidate。服务端新令呢，包括了 Join 的，说明用户已经加入了，对吧？Leave 的，用户已经离开；Other Join 的，其他用户加入；By 其他用户离开；For 房间已满。那这些新令之间呢，是怎样一种关系，对吧？在什么情况下该发什么样的新令？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看一下新令的状态机了。在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新令啊，是由一个新令状态机来管理的，在不同的状态下要发送不同的新令。当收到服务端或者是对端的新令之后呢，状态也随之发生改变。那如这个文中图所展示的这样，在初始的时候呢，客户端处于 init 或 leave 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用户只能发送 join 消息。服务端在收到 join 消息之后呢，会返回 join 的消息，也就是说，一个是加入，第二个是已经加入成功了。这个时候，客户端就会更新为 join 的状态。那在 join 的状态下呢，客户端有多种选择，收到不同的信令会切到不同的状态。如果用户离开房间，那么客户端呢又回到了初始状态，也就是 init 或者是 leave 的状态。如果客户端收到的是 second user join 消息，那它就切到 join 的 connection 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两个用户就可以直接进行通讯了。那如果客户端收到是 second user leave 消息，那就切换到了 join 的 unbound 的状态。实际上 ，join 的 unbound 的状态和 join 的状态基本是一致的。如果客户端处于 join 的 connection 状态，当他收到 second user leave 消息的时候呢，就会转换成 join 的 unbound 的状态。如果客户端是 join 的 unbound 状态，当他收到 second user join 消息时，又会切到这个 join 的 connection 状态。通过这个状态图，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在什么状态下应该发什么信令，或者说发什么样的信令，那信令状态就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我们这个系统中，信令的变化还是通过 Note 加 Socket.io 来实现的。上面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信令的状态是如何变化的，再结合第11篇文章中介绍的如何通过 Socket.io 实现信令系统，这样你就可以轻松的将信令系统实现出来了。那这里呢，我就不再详细的列出代码来了，在文章的最后呢，我会有一个这个示例代码展示出来，你可以参考它的实现。接下来是这个 Turn 服务的搭建。在前面的文章中呢，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一直没有介绍，那就是 Turn 服务，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提供 Stan 服务，客户端可以通过 Stan 服务呢获取自己的外网地址；第二个呢是提供数据的中继服务。当通讯的双方无法通过 P2P 进行这个数据传输的时候呢，为了保证数据的连通性，我们就必须使用中继的方式，让通讯的双方可以互通。目前最有名的 Turn 服务，是由 Google 开源的这个项目叫 Curtain， 它的源码和项目描述可以在 GitHub 上找到，地址呢我已经放在文中了。 Curtain 的编译、安装与部署还是比较简单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进行编译安装 Curtain， 步骤呢是按下面的这个步骤。那首先呢，从 GitHub 上将这个 Curtain 的代码下载下来，紧接着呢是执行 config 这个命令生成 makefile 文件，第三步呢是执行 make编译 Curtain， 第四步呢是执行 make install， 将编译好的 Curtain 呢安装到系统中。 这就是它的编译原装。接下来呢是部署。Kotlin 的配置文件中啊有很多选项，不过这些选项呢大部分都可以不用，或者是采用默认值。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修改四项内容就可以将 Kotlin 配置好了。这四项配置呢就如文中这个展示的这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网上能看到很多讲解 Kotlin 配置文章，其中大部分配置呢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建议你按照本文所讲述的这个步骤进行配置，免得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再接下来就是音视频数据的采集。音视频数据采集的过程呢，我已经在第一篇文章中做过详细的介绍了，通过 Get User Media 就可以获取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系统采集的这个时间点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是在浏览器显示页面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采集，而现在呢是在用户点击了 Connect Signal Server 这个按钮的时候呢才开始采集音视频数据。再接下来是创建 Peer Connection。信令建立好之后呢，后面的逻辑就是围绕着信令系统建立起来的， Peer Connection 对象也不例外。在客户端要想与远端进行通话，首先要发送 Join 消息，也就是先要进入房间。这时候呢，如果服务器判断用户是合法的，就会给用户返回一个 Join 的消息。客户端收到 Join 的消息之后，就要创建 Peer Connection 对象了，也就是要建立一条与远端这个通话的音视频数据传输的通道。那下面呢我们就结合代码来看一下 Peer Connection 是如何创建的。这段代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创建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时候的这个 PC Configure 参数。在这个参数中啊，我们设置了 Turn 服务器的地址、用户名和密码，这样当这个 Peer Connection 通过 P2P 建立连接失败的时候，就会使用 Turn 服务进行数据的中继。 Peer Connection 对象创建好后呢，我们要将前面获取到的音视频数据与它绑定到一起，这样才能通过这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将音视频数据传输出去。具体的绑定步骤我已经在文中做了展示。在代码中从 Local Stream 便利所有的 Track， 然后呢将它们添加到 Peer Connection 对象中就好了，这就是绑定。以上工作完成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媒体协商了。对于媒体协商的过程，在第八篇文章中我们做过详细的这个描述，对吧？具体逻辑呢我就不再重复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文中媒体协商的消息啊都是通过信令进行交互的，具体的呢可以参考文末的示例代码。最后是音视频的渲染与播放。按照上面的步骤，音视频数据被采集到了，对吧？ Peer Connection 对象也创建好了，通过信令服务器呢可以将各端的 Candidate 交换完成。这个时候呢，在 WebRTC 底层就会进行连通性检测，它首先会判断通讯的双方是在一个局域网内还是在这个不同的局域网内，对吧？那如果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就让双方直接进行连接，如果在不同的局域网内，这个就会尝试 P2P 的连接，如果仍然不成功，就会使用 Turn 服务进行数据中转。一旦数据连通之后，数据就从一端源源不断的传送到另一端，这个时候远端只需要将数据与播放器对接，就可以看到对方的视频，听到对方的声音了。在浏览器上实现这一点啊，其实非常容易。当这个数据流过来的时候呢，会触发这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onTrack 事件，只要我们侦听这个事件，并在返回函数中呢将收到的这个 track 与 video 标签绑定到一起，那整个的这个数据就串通起来了。通过文中的代码呢，我们可以看到 onTrack 事件触发的时候会调用 getRemoteStream 函数，该函数从参数 E 中呢取出 stream 赋给 remoteVideo 标签的 srcObject 属性，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浏览器实现一对一实时通话的整体逻辑。在文中呢，我通过这个运行环境的搭建、Web 服务器的实现、心灵系统的实现、Turn 服务的搭建、Peer Connection 的创建、音视频数据采集、传输、渲染、播放这几个主题的介绍，向你完整的讲解了在浏览器上实现一对一实时通话的整个过程。在这几个主题中呢，运行环境的搭建、心灵系统的实现、Turn 服务器的搭建是之前没有讲过的知识。其他的知识呢，我在前面的文章中都已向你做过详细介绍了，如果你记得不清了或者觉得生疏了，可以再复习一下前面的文章。总之啊， 通过本文的这个串联，你就可以实现一个真正的一对一的实时音视频直播系统了。那赶紧操练起来吧。好，最后呢，给你留到作业题，就是你是否可以将以前所学的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到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直播系统，对吧？不光是有音视频了，还有非音视频，对不对？可以通过非音视频传输这个聊天消息，传输文件。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